was you thinking? I was told you throw it all the way. Yeah, I just hit the cake. What do you get when you get a car feels kinda in too high? I never see the views that I know you'd like. You say your job's calling, then you're talking real low. I walk into the room and you gotta go. 介绍的第一部电影《盗梦空间》主要讲述了盗墓科布与同事阿瑟和纳什在一次针对日本能源大亨齐藤的盗墓行动中失败，反被齐藤利用。齐藤威逼利诱，因遭通缉而流亡海外的科布帮他拆分他竞争对手的公司，采取极端措施，在其唯一继承人罗伯特的深层潜意识中种下放弃家族公司自立门户的想法。为了重返美国，科布偷偷求助于岳父迈尔斯，吸收了年轻梦境的设计师艾里阿德尼和药剂师约翰夫加入行动。在一层层递进的梦境中，科布不仅要对付费希尔潜意识的本能反抗，还必须直接面对已逝妻子梅尔的处处破坏，实际情况远比预想危险得多。所谓六道：三善道、天人、阿修罗；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生生死死，轮回不息。当闭上眼睛，梦境袭来，睁开眼睛看到的却是另一个梦境所产生的那种恐惧。是因为当你以为真的醒过来的世界，你要如何相信这真的不是另一个梦呢？如果划破手指的痛感，填饱肚子的满足，食指相握的湿热，拥抱时候剧烈的心跳，以及那些关于快乐、伤悲、诺言的记忆都无法相信的话，该怎么办？盗墓也许从来没有醒来过，谁都不知道那辆轰鸣而来的火车将他们带向何方。梅尔跳下去的世界里有没有一个女人在一片荒凉的末日景象里惊醒？没前没后，没上没下，忘记了自己怎样的到来，又会怎样的离去。其实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醒过，六道轮回，回回皆为梦幻。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是至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面介绍的这部电影是《穆赫兰道》。就电影来说，使观众产生心理搏动的手段是光波和声波，而心理学表现在电影里就是立体幻觉和运动幻觉。电影幕上出现的光影和声音正是在模拟人的感觉。电影给予观众的光波和声波的刺激，不是对当前直接作用的事物的反应，而是诉诸于观众记忆储备中的经验，也就是通过刺激观众的视觉和感觉，来调动在他记忆中由平常生活中通过感觉而积累和归纳出来的知觉、认识和思想，从而达到理解。甚至可以说，从卢米埃尔兄弟开始，一切的电影都是心理电影，声光影的亿万种结合，无一不是在引导观众的认知过程。各个艺术形式都早已开始探讨我们所生存的客观世界与我们认知之间的哲学关系，而《穆赫兰道》便是这样一部电影，质疑影像的真实与认知的真实，对认知的可能性说不的电影。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深夜的穆赫兰道发生了一桩车祸，女子丽塔在车祸中失了忆，她跌跌撞撞来到一个公寓里藏身。一名男子说他常常梦到一个叫云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魔鬼正在盯着他，于是就来到了云奇，果真见到墙后有怪物出现，男子当场晕死。另有一名杀手杀死了他面前的男子，然而蹩脚的他却惹来了不少一连串的麻烦。然而这些看似松散的世界就像一个迷宫，引向一个让人猜不透的世界。这部电影并非一串传统的线性故事版，而更像是一套类似拼图、魔方这样的非线性智力玩具。导演将所有的剧情线索都随机杂乱地散布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梦境里，并在最后的30分钟内简洁有力地给出了真相和答案，继而推向最终的结局。如此一来，导演成功地让观众在前两个小时内模拟了一场梦游，并使用一套伪逻辑让观众在梦中不断发现梦的痕迹，衍生出逻辑上冲突的兴奋点，并在最后的30分钟内使梦的逻辑被证伪。这个证伪便是导演观众共同进行的，而非简单的灌输。这种世界观的建构方式实现了戏剧冲突的一项超越。传统戏剧讲究人与事物之间的冲突是形而下的、可见的，但穆赫兰道这样的电影，其核心的戏剧冲突却是形而上的，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冲突。观众需要在无形的思考中对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进行辩证，并在最终与导演进行一场真伪的判决。要判断一个歌手是否假唱，只需在现场将他推倒，然后听听看声音是否还在继续。穆赫兰道告诉我们，其实就这么简单。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That your mother took of you. You see, I had this crazy dream last night. This man, he talked to me. He told me everything that's good and bad about my history. And he said that you are the future. He said that you are future looks good 这部电影《致命魔术》主要讲述了19世纪末人们对科学文明还不是认识得太过清楚，于是安吉尔和伯登的魔术成为了伦敦城内的神奇人物。安吉尔出身贵族，魔术手段华丽丰富，是富人圈子里的表演常客，而伯登即使出身平贫，争强好胜的心智和充满创造力的魔术技巧却也令他有了名气。两人自小本是要好的伙伴，然而在魔术界二人各有领地，并且都有野心想成为音乐大厅里的顶级魔术师，一番明争暗斗一箭在弦上。伯登掌握了精彩的分身术，叫做又叫好，而安吉尔见情势不妙，搬来科学家助阵，他发明的交流电有无穷魔力，保证让观众目瞪口呆。二人出招接招，一来一往，斗争在剧烈升级，友谊和道德都被抛诸脑后，一场血案在悄悄酝酿。致命魔术中最伟大的魔术师显然不是安吉尔或者伯登，而是导演克里斯托弗。迄今为止，克里斯托弗的电影都重复着相同的主题，复仇。这种复仇又往往与偏执、孤独、异于常人等特性相联系，正如失忆中患有短期记忆丧失的主人公的复仇，失眠中患有失眠症的主人公的复仇，以及蝙蝠侠中双重身份的主人公的复仇。致命魔术中复仇被转化为两主人公的针锋相对，而这场针锋相对的影子也正是安吉尔对伯登的复仇。克里斯托弗在致命魔术中再次展示了自己对电影叙事结构的精妙操作，将老道具师对女孩讲解鸟笼魔术和时间轴上更为推前的安吉尔最后一场演出联系到一起，完成了倒叙开场，比失忆中轰炸式的倒叙更加圆润自如，呼应主题同时完成转场。电影自然过渡到法庭部分，伯登因被目击在水箱旁看着安吉尔溺毙而被捕，有重大杀人嫌疑。在狱中，伯登得到了安吉尔生前的日记，由日记引出时间轴，比最后演出更为推前的安吉尔科罗拉多之行部分，结构再次进入倒叙。更为巧妙的是，安吉尔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对伯登日记的破译过程，并由伯登的日记开始了整个故事的正叙。每一次精彩的魔术背后都是一次正大光明的谋杀，谋杀的是自己，杀人者也是自己。当透骨的冰凉爬上脊背时，留下的那一个在想些什么？机器时代的象征是社会化大生产，这种生产中产品被统一的标准约束着，创造者也被统一的标准桎梏着，似乎这整个社会就是一台庞大的复制机，我们每天面对一样的东西， 想着一样的事情，吃着一样的快餐，我们杀死自己，在创造自己。根本的矛盾远未解决，甚至远未被认识到，或者我们宁愿视而不见。就像影片的最后一句话，我们选择被愚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辆列车，从斯里兰卡到克罗地亚，从迪拜到维也纳。 聆听一段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从雷鬼到民谣，这里有你未曾见过的国度风光，这里有那些沉睡在历史的古典的呢喃。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我们在音乐的国度等你。暖暖的阳光尽情地洒在春日里，给了人一丝懒洋洋的带卷之意。走在青石板路上，一阵似熏似笛的声音在熏风的陪伴下轻盈地送入耳麦中，如同沙漠里干渴的行者跃入了凉爽的清泉，忽然身心爽朗了起来。循着悠悠的声音找去，只见一位女子坐在台阶之上，手持一支立麦，静静地吹奏着一支熟悉却又叫不上名字的意大利乡间的曲子，细细的手指娴熟的舒展中，优美舒缓的音乐便从他手中飘了出来。陶笛的音乐， 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陶笛多数是一种源自意大利，状似潜艇，有哨口，通常用陶土烧制的吹管乐器。陶笛的名称 Ocarina 的来历，有一种说法是意大利北部的小村布杜瑞尔有位面包师，经常用他的烤箱烤制低温陶制玩具和一些新奇的东西。有一次他烧制了一种上面有脖子一样哨口的蛋形玩具，因为很像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鹅形状，所以就起名为 Ocarina， 意大利方言就是小鹅的意思。陶笛的英文名称 Ocarina 就是从这里来的，音译为奥卡利纳笛，该名称一直普遍沿用至今。 常在夜晚时分，把都市的喧闹关在门外，戴上耳机斜倚窗前，听陶笛声悠然响起，声声呼唤遥遥地来自于心灵，那是对自然万物和山川土地的最质朴最纯真的感怀。在陶笛萦绕的夜晚，心中的烦躁外界的喧嚣都如云烟般飘散，眉间心上全是那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清愁与苍凉。本期的音乐之旅，让我们在悠扬的陶笛声中，把细腻敏感的心灵向世界重新开启。我是主播张孝晨。 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是主播高雨涵。 爵士的吹管乐器，它形状各异，大小各异，因外形、大小、材料的不同，陶笛的音色也不同。 这种乐器的音色优美，小的陶笛声音清脆嘹亮，大的陶笛声音低沉婉转，可以吹半音，转调十分方便。十二孔中音 C 调能轻易演奏七调的乐曲，它属于大众普及型乐器，价格低，简单易学，成熟快。即使没有音乐基础的人，依照相应的陶笛曲谱，经过短时间的练习，也能吹出令人满意的曲子。 这种乐器的学习费用很低，完全可以自学。尽管如此，它却有极强的音乐表现力。爱尔兰少笛的优美飘逸，二胡的低沉凄凉，相应的专业演奏陶笛同样可以模拟演奏。它的音乐渲染力与前者相比毫不逊色，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出土了一批粘土烧制的器具，制作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经分析发现，当时人们对粘土的制作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地步。这些器具被证实并不是玩具，其中有一些可以吹奏简单的乐曲。 经过发展，在公元前500至600年，玛雅人制作的陶笛可以吹奏完整的音阶。陶笛从美洲来到欧洲是在西班牙占领时期，在1527年，一批墨西哥的阿兹特克艺人给查尔斯五世宫廷的表演就用到了带哨口的陶笛，演出获得很大的成功，给在场的每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成名后经常到欧洲各地演出，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种乐器。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陶笛尺寸小，易于吹奏，为了鼓舞士气，美国军中开始流行这种乐器。为了便于批量生产，一般都采用石膏或塑胶材料，形状多采用小鹅形状和甘薯的形状。在《17号囚房》这部片子可以看到有关这种陶笛的情况。20世纪，陶笛先后传到美国及亚洲国家。 随着陶笛的流行，1963年在英国伦敦 John Taylor 制作了第一个四孔的陶笛，四个大小不同的孔好像是二进制的排列，可以组合出16种不同的状态。第一次用很少的孔实现了更多的音，指法也和以前的顺序指法不同，采用的是交叉指法。此外还可以扩展为五孔、六孔甚至更多，音域也随之增加。现在流行的六孔陶笛就是以它为基础的。在台湾最早流行的陶笛是秘鲁样式的工艺陶笛，能发声但不容易吹奏出标准规范指法的音阶。后来经过改进，台湾式陶笛常规的形状像一个水滴或心形样式，也有各种变形的陶笛品种。 台湾还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种，比如说以制造紫砂壶用的陶泥所做的紫砂笛， 由于紫砂笛硬度较高，音色也特别的清脆。在台湾有很多地方都制作陶笛，比如南投县的鼎记陶笛、高雄市的唐山扁笛，还有宗汉陶笛、世成陶笛等等很多。其中的世成陶笛是陈金旭自己研制的陶笛品种，指法和流行的标准六孔是不一样的。由于陶笛的音域不宽，中音 C 到 D 能吹 A 至 F 12度，因此也有人发展出双腔三腔的陶笛以扩展其音域。随着十二孔日式陶笛在日本的流行，先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陶笛演奏家，宗次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十年间制作的数量逾万，从中精心选出十几支使用。1985年发行第一张唱片，1986年在 NHK 特别节目《大黄河音乐》中一炮走红，成为人人追捧的演员。之后每年都发行原创专辑，在出售专辑的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巡回举办音乐会。 1993年宗次郎出版的自然三部曲专辑《木道》《风人》和《水星》获得第35届日本唱片大奖策划奖，始终保持与自然大地的亲近感，不断活跃在音乐会、作曲和创造活动中。而对于大多数中国听众来说，认识宗次郎则是因为1995年的 TVB 剧《神雕侠侣》中采用了他的一首《故乡的原风景》作为配乐，清新悠扬的乐音引得很多人们到处找寻这首曲子的作者。 说到中国陶笛的发展，有两个人不能不提，这就是周子雷先生及游学志先生。周子雷先生在国内建立了十几家陶笛公社，并在2011年首次让陶笛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千年风雅世界陶笛名家专场音乐会，2014年举办了来自泥土的呼唤世界陶笛名家专场音乐会，2012年又首次让中国陶笛登上了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游学志先生在台湾推广陶笛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两人都对推动陶笛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迄今为止出了很多陶笛音乐唱片。 周子雷出生于音乐之家，自幼伴着各种地方戏剧与音乐成长，随父母工作居住于吉林省戏曲学院教学楼，11年音乐大楼的生活，多年音乐殿堂的耳濡目染熏陶，成就其对音乐的执着和独特的见解，对其后的音乐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陶文化源远流长，看到陶笛，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国很古老的乐器埙，所以在台湾和香港，陶笛的别名叫扬埙。但在内地提起陶笛，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周子雷说，目前很多中国民族乐曲都被国外的陶笛演奏家演奏，我希望有一天陶笛也能够在内地普及，成千上万个陶笛演奏家能够用陶笛演奏我们自己的音乐。 随即他便在798艺术区创办了陶笛公社，在出售陶笛的同时还制作了自己的教学互动网站，大批量培养了陶笛爱好者。随着每天光顾陶笛公社的男男女女越来越多，第二家、第三家陶笛公社很快在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安了家。如今，周子雷先生的第四家陶笛公社已经开到了重庆、丽江，第五家店、第六家店。周子雷的事业正如他所演奏的曲子千年风雅。自从西安出土了7000年前的乐器埙，世人了解了陶土乐器的久远，陶笛不拥有埙那么久远的历史，却延续着它的千年神韵。千年风雅质朴的东方韵律，透彻透底地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千年风雅、世事沧桑。 回来，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陶笛演奏家宗次郎的代表作《故乡的原风景》。宗次郎先生师从香山九先生，学习陶埙是在栗木山的一个村庄里，学成之后移居到栗木县东部的茂木町居住。那里的自然风景是很美的，那里有美丽的淡水河、那珂川， 盛产鲶鱼。说到故乡的原风景的创作背景，和自然风景是离不开的。还有另一点是充满禅意的生活方式，如同禅宗的自信清净说，讲究的是最上之禅，从空出有，如莲花之清净不染。 宗四郎先生在远离尘嚣的环境中自己制作陶笛，并且进行耕田种植等农作，才会有这样出尘的作品诞生。不同人有不同的故乡，千万人对本曲有千万种感受。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总会想起儿时的故乡。春日里故乡的小溪边，成群结队的羊群踏着溪边的青草，咩咩细语的低吟。有人坐在对岸的石头上细心地数着，一只两只。一阵清风吹过，牧羊人的羊鞭一甩，咩咩细语的低吟伴随着东去的溪水渐渐地不见了踪影。 每当独坐在异乡的黄昏中听这首乐曲，眼前的高楼大厦、匆忙的人潮缓缓地被悠远的陶笛声代替，感觉心灵深处勾起层层千结。很多次之后，我们终于明白，其实我们要找的就是那种淡淡的忧伤伴着凄美的笛声，就这样孤独的一个人走向魂牵梦萦的故乡。今天的音乐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想继续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可以关注明大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搜索明大广播音乐之旅。我是主播张小晨。 我是主播刘怡轩。 我是主播高雨涵。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天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圈